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供养苏毒颇品第三之三。时天地士辩白佛言，今者如来应证等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又未尽。何以故？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儿时佛告天地士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乔释迦，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禁锢。乔释迦，无一不说，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前说功德胜利。何以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欲令世间清净法眼无缺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说获得现在未来无量无边功德胜利。时天地士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而使佛告天地士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广为他宣说开示，时有无量百千天子未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子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不乐说者令其乐说，身心疲极令得康强。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得如是等现代利益。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步，不为一切论难所服，所以者何？彼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具广分别一切法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法空，都不见有能难所难，即所说故，亦不见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求短故，亦复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过失故。是故不为一切义学论难所屈。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现世利益。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沉默忧悔恐怖，于诸法中无所执着。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留步，得如是等现世利益。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凡人及非人之所守卫，一切灾横皆自消灭，外道议论皆不能服。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得如是等现代利益。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自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以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此处观礼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诸净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诸龙要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 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的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以设法师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无边界天龙要叉阿素罗等常随拥护所住之处，人非人等不能损害，唯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赎，或转重恶，现世轻受。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的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我如是等现世种种功德胜利。十天地士辩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验之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素罗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尔时佛告天地士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奔玉，或复闻有微细乐音，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仙净行，严立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乔释迦，虽有如是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感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变广大，其净圣洁，所修善业倍复增明，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一是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脂，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花，张师翻盖宝床，翻夺监视其中众妙珍奇金银宝器衣服璎珞祭月灯明 种种杂彩，庄严其处。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便有无量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身心调柔、身心清丽。细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勤息食，无诸恶梦，唯得善梦，唯见如来应证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前后围绕，身处众中，闻佛未说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于善根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菩萨摩诃萨往依其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树大菩萨众，论议抉择种种法义。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一闻其声，为某世界有某如来应证等觉，若干百千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声闻弟子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复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入般涅盘，彼一一佛般涅盘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其宝，各起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树大苏都波，复于一一苏都波所各以无量上妙花蔓乃至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一起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有此因缘，不多贪着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与四供养，其心轻微，如瑜伽师入圣妙定，有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矣，虽欲美善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天龙、药叉、阿苏罗等巨大神力、圣威德者，慈悲护念，以精妙气明住身心，令其智勇体充盛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种种功德胜利，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释迦，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遇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而为正法久住是故，未令佛眼无断坏故，未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领增长故，未令世间清净法眼不灭没故，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不持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种种功德胜利。何以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利乐无量无边诸有情故。于是故，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种种现在未来功德胜利，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慧审敌观察，欲令正法久住是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领增长故，欲以法义分施友情令充足故，欲令调善诸有情类广大佛眼无缺减故，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能如是，定获无边现在未来功德胜利。第四分，称扬功德品第四。复次，乔持家，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儿，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不为一份儿，于此两份儿，如取何者？天地师言：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菩萨摩萨众皆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真如法界法性及实际等成就法身，有法身故说明为佛。佛舍利罗依法身故，乃为世间恭敬供养。世尊，如我坐在33天善法殿中天地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诱扰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恭敬供养。闲言，此处是天地室，为诸天等说法之座，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诱扰，礼拜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 若有书写、受持、读诵，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当知是处，恒有此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无量无数天龙药叉阿素罗等，皆来集会。设无说者，敬重法故，亦于四处供养恭敬，诱扰而去。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所得一切智智，为因为缘为所依止，未能引发。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份，于此两份，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世尊，却至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假使充满四大洲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若复充满小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若复充满中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若复充满大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份，于此两份，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斯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辞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彼与当来不堕恶趣，远离声闻及独觉地，不为一切灾横机翼之所侵恼。如负债人不为债主，即便亲近奉侍国王，依王势力得免不畏。王与般若波罗蜜多比负债人与善男子善女人等，一是般若波罗蜜多得离恶趣基于部位。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摄受故，为诸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亦复如是，由身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为诸天人阿素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王与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与一王者，世尊，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故我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三千界作大扰矣，巨大神力，随所在处则为有佛作诸佛事，所谓利乐一切有情。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举无量种圣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及非人终无恼害。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视之，由诸威力鬼便舍去。设有热病或风或痰或热风痰 和合为病。若有细子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感停止。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毒所中，触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箭，诸威势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应赖积，恶疮、肿包、目眩、衣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肢节病，待此神珠，重病皆愈。若诸持招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鹤以诸投之，水便盈满，相结成镜，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齐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至相切，亦令其气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相切，犹曾至珠，其气仍为众人爱重。而使庆喜问帝师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也。天帝师言：人中天上具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十，天地士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令诸有情身心苦恼皆悉除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世尊，如来所得一切之智，给予无量无边功德，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之所引显，威德深广，无量无边。佛舍利罗，由诸功德所熏修故，是诸功德所依弃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斯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至三千界佛舍利罗，假使充满十方各如净伽沙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儿。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份儿。于此两份儿，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熏修故， 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舍利罗，是故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智智及舍利罗。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无量无数如来应证等觉，当行般若波罗蜜多，当修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过去如来应证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证无上正等菩提。未来如来应证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现在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今我如来应证等觉，亦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证无上正等菩提。天地誓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上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知诸有情心行差别。而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见一切有情心行差别。时天地士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未但应行般若波罗蜜多，未亦应行于吾波罗蜜多也。而时佛告天地士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应具行六波罗蜜多，然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观诸法时，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乔释迦，如展不周，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类不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巨大功德众所归依。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受回向一切智智，诸差别相都不可得，巨大功德众所归依。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殊胜功德，成就一切殊胜功德，成就圆满殊胜功德，成就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边殊胜功德，成就无数殊胜功德，成就无等殊胜功德，成就无尽殊胜功德。而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第四分福门品。 第五之一。尔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始，以增上会、审敌观察，欲令正法久住是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欲令世间清净法眼无缺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是念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功德胜利，甚为难得，不应弃舍，应自守护，供养恭敬，读诵思维。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施他受持，广令留步，此二福聚何者为多？尔时佛告天地是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诚以宝函至清净处，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分施与他，如芥子许，令彼净受，如法安置，复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为胜？天地是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此二福聚后者为胜。尔时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小释迦，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若自受持，供养恭敬，若转施他，广令留步，此二福聚后者为多。何以故？有施他者，能令无量无数有情得利乐故。不测乔释迦，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令得正解，所获福聚复胜施他，留步功德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当如敬佛。复测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供养恭敬，知是法器，自往其所，分施与之，令勤读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尔时佛告天地是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

入无余依般涅盘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复次乔释迦，至展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云何？乃至广说。复次乔释迦，至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不次乔释迦，至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复次乔释迦，至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复次乔释迦，至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交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而是佛告天地是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恭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识他，复为解说，与身意趣，令无疑惑，教授教戒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盘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所获福聚圣普教导依展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欲圣教导依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欲圣教导一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欲圣教导一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一圣教导一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一圣教导十方各如净切沙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佛句，胜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无量倍数。复次乔持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自欲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以无量门为他广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佛句、过前佛句无量无边。复次乔持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受持、读诵，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施有情类，过前佛句无量无边。复次乔持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施有情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意趣，能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解说，所获佛句、过前佛句无量无边。时天地士便白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耶。佛言：乔持家，如是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获无边大功德聚。时天地士复白佛言：因为何等诸有情类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儿时佛告天地士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因为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何以故？乔持家，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取无上正等菩提，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便迷谬，退失中道。时天地士复白佛言：云何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而名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佛告天地士言：于当来世有诸比丘不能善修身界心慧，智慧狭劣，犹如牛羊，为诸有情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而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比丘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为彼比丘未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坏故，名为无常；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复作是说：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乔持家，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乔持家，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 若如是观，色乃至识为无常者，当知彼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当即安住菩萨初地乃至实地，当得诸于无量佛法，速入菩萨正性离生，超诸声闻独觉等地。乔释迦，彼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依十分想教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乘种性者言：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当获无边殊胜功德。乔释迦，彼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名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乘种性者言：如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从出发心乃至究竟，所有善根皆应随喜一切合集，为诸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彼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名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一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为诸有情无倒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实意趣，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作有情利益安乐。卷第541。